就是由亞當斯密斯嚟噶嘛。咁但係而家講緊由亞當斯密斯，或者唔使講到咁遠啦，其實講近來就由大蕭條開始咧，即係話基本上大蕭條之前就係一個自由市場主導嘅世界嚟嘅。咁但係結果發生咗大蕭條嘛，咁之後成個世界咧就向左轉啦。即係話其實如果我哋話戰後呢個世界向左轉咧，其實都唔準確，應該再提前少少係話，其實應該係由羅斯福新政嗰陣時開始，呢個世界咧就向左轉啦。咁你成個 cycle 咧係去到差唔多成70年代，咁跟住咧先至係轉翻去轉翻去向翻右嘅。咁當時係發生咗咩事咧？當時發生咗就係話幾樣嘢好重要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就係你本身嗰個左翼嘅思潮已經發展到一個自己嗰個建制嘅腐敗。在这个左翼的来讲很明显就是工会。 各位郁文的支持者，各位普罗的支持者，各位 MyRadio 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我们在年宵的摊位呢，就是在31至33号，现在就开了张了。那郁文现在要介绍的呢，这本书呢就是在年宵特价150元，这个就是年宵价。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咁呢本咧就是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是去分析整個立法會的運作，分析這個行政和立法關係的，所以這本書是很值得大家看的。希望呢年宵大家來維園，是吧？鬱敏大部分時間都在這裡，即是晚飯後我都會在維園的，大家可以來找我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們普羅政治學院和 MyRadio 的經費。大家亦都可以來到普羅政治學院的攤位上，就交這個月費都可以的。我們有預備了一些收據和一些表格，這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的新版呢，就是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工会而家好多人就讲，几乎系同腐败咧系，即系工会而家就有好麻麻地嘅 reputation， 但其实大家可以谂下，如果工会其实系争取咗一啲好合理嘅嘢嘅，曾经就系、是、譬如话你你假期啦，你病假啦，你 annual leave 啦，你嘅每日8个钟头工作啦，诸如此类啦。如果大家咁憎工会嘅，就唔该你唔好请假，即系唔好用嗰啲咁嘅 benefit 啦。咁但係80年去到70-80年代係成個你嗰個經嗰、那個工會腐敗同埋造成嗰個經濟嘅萎縮。另外呢就係、是、一個世代嘅轉換啦。即係點解話點解會由之後嗰啲點解會向右呢，就係嗰啲 baby boomers。你60年代的時候咁梗係就係 hippies 啦，咁但係你到慢慢就年紀大㗎嘛，即係佢自己年紀大咗，佢咪轉趨保守，咁因為成個世界就向右轉囉。咁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的原因，就係話你嗰個論述上有一個補充，主要就係話其實主要就係弗里曼，就係話佢可以用貨幣理論，佢呢個理論咧係可以說服到你，話俾你聽係通過貨幣理論就可以防止到大蕭條啦。呢啲咁樣類似大蕭條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啦，咁所以咧係唔需要唔再需要辛亥恩斯啊，唔再需要一啲左派經濟理論嘅。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成個世界先至係向即係嗰個思潮咧，先至係由左轉向右嘅。咁你而呢個轉向之後咧，而你又係講緊去到就係話，去到千禧年之後，即係話奧巴馬上場，又係40年，

一個行為我哋可以睇到啦，但係佢基於咩原因，我哋其實好多時好難知。咁同埋你頭先都講咗啦，可能話喂佢唔係因為你黃種，佢只不過因為覺得同你生活習慣唔同，所以佢唔理你啫嘛。咁咧，其實我想講咧就係咩咧？就如果大家細心啲諗下咧，其實大家會發覺其實所謂嘅歧視，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係做咗，我哋自己唔知嘅。例如有錢嘅人會歧視窮嘅人啦，可能你會見到一個以前讀書都會，可能見到一個哦嗰、那個人長得生得唔好睇嘅，你會覺得你會話哦醜八怪啊乜乜，你話佢其實都係一種歧視，係咪？所以我哋嘅歧視其實係一種畫圈嘅方法，即係話你會覺得我係可能一啲個邊個白種澳洲人，佢覺得喂咁我喺度土生土長嘅白種人，我習慣barbecue 燒烤嘅，我中意睇 cricket 嘅。你亞洲人，我覺得冇乜嘢，不過大家唔啱玩嘅，我唔會同你做朋友咁樣。咁佢呢種係咪歧視呢？即係其實頭先阿同事講得冇錯，其實好難去細分，亦都好難劃分。所以其實我想讲嘅重点就系咩？就是、究竟歧视系乜嘢？大家要谂清楚先。而大家想去所谓社会上去消灭嘅歧视又系啲乜嘢？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如果你系相信自由、相信民主嘅话，你绝对需要每日都去挑战自己。究竟就系话，其实你自己系有冇歧视你身边嗰个人？好多时候你系做咗你唔知嘅。好多時你做，例如佢係有殘疾嘅，你會唔會因為覺得佢係跛嘅，所以你睇佢唔起，你唔中意同佢做朋友啊？你可以揾到好多理由噶，你揾到話我唔係，我只不過我唔中意佢講嘢啫嘛，或者我唔係因為佢跛啊咁，可能你可以咁樣自己呃自己。即係嗱，我自己咁樣講，其實我初初嚟澳洲嘅時候，我係唔知嘅，但我發覺原來我對黑人咧，我係有少少歧視喎。即係一個白人同一個黑人咧，就佢哋可能讲嘅嘢系同一样，但我会偏向信呢个白人多啲嘅，甚至乎初初嚟嘅时候，英文系唔系咁好嘅时候咧，我会觉得白人讲咩都好似特别有道理啲嘅，即系佢哋叫 brown nose。 呢个都唔系净系你嘅感觉啊！我相信如果你去大家去 YouTube 上去，你就咁 search 好多 social experiment， 即系用白人同黑人做一个 experiment， 你都有咁都会有翻咁嘅结果出嚟。 但其實呢一種就係歧視嘅表現啊嘛，只不過我哋唔知啊嘛，係咪？呢一種其實就係歧視嘅表現。其實即係話，我想講就其實用一個法律嘅定義，但係將佢套用喺唔係法律嘅層面。即係我講咩咧？即係話法律上可能你平機會，佢只能夠管到就係你一個社會上面嘅 equal opportunity， 就係一個平等機會。但其實裡面嘅 concept 其實你可以引申去 apply 到你身邊其他地方。我覺得。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如果你相信民主，你相信自由，你必須要去消滅或者去更正自己裏面的歧視的睇法。呢件事其實很多人都存在自己不知道。最簡單，很多女仔都會有，即係例如好似我覺得我話啲黑鬼啊，或者佢會覺得歧視啲印巴裔嘅人啊，甚至乎可能佢會睇覺得啲人窮啊，冇出息你睇唔起。但係其實呢啲所有嘅林林種種，其實都係歧視嘅一種。都是歧視的一種，因為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嘛，是不是？即是你要一定要是去面對自己的一些每一天都要去三省其身，這樣才可以令到自己想的比較清楚的。如果不是的話很簡單的嘛，你如果你不能夠就一個人講的東西，而你去即係你唔能夠判斷對錯視乎一個人講嘅嘢，而係你視乎佢嘅膚色嘅時候，你嘅判斷必然受到影響。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各位普羅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聽眾網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攤位咧，就即係喺31至33號啊，咁而家就開咗張噶啦。咁咧，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蚊，呢個就係年宵價。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咁呢本咧就是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 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系咪？即系最简单嘅嘢，就头先我所讲嘅例子，就我自己原来我发觉我嚟咗澳洲先发觉，原来我系对黑人我系一种歧视嘅，我自己系唔知嘅。但我用咗好长时间，我每一次见到一个可能见到一个老人家，或者见到一个甚至乎我而家一齐工作同事系一个变性人嚟嘅，咁我。以前我知道我對變性人係有好大歧視嘅，因為我可能香港你會覺得哇人妖啊咁即係講啲好難聽嘅嘢。但係我譬如我同呢個同事工作嘅時候，我會問自己，其實我咁樣對佢，可能我有啲大家工作上有啲唔係咁咬言，我對佢有啲有啲即係有討論比較激烈啲啦。咁但係我永遠我問自己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佢係一個男人。或者佢一个女人，我嘅 approach 会唔同咧？咁如果我答自己话唔会，我都系一样会咁样去 approach 呢件事咯。咁我觉得 OK 咯。所以我想讲嘅重点就系话，大家首先要明白到什么是歧视，然后第二步就系要从自己开始就去面对自己嘅歧视，即系自己去其实系好多时候会有意无意歧视其他人。咁樣，咁到最後就將呢樣嘢推廣出去咯。因為去到最後，其實歧視係一樣阻礙社會發展嘅東西嚟嘅。因為歧視令到有潛質嘅人、有能力嘅人唔能夠發揮到佢哋嘅潛能，係因為佢可能係即係可能佢喂大佬，譬如簡單啲講，可能佢係跛嘅，但係佢做律師好勁嘅。啱啱做律師同賓 嘅 關係。 好簡單啫，你講翻 Adam Goose 個 case 咪咯，一個最出色嘅球員。唔該，冇我踢波咯而家。 所以我希望今日大家可以觸發到大家思考，就係話究竟你問自己一句就係話，其實你自己有冇歧視其他人？你會唔會見到一個跛嘅人，你覺得佢係跛，所以你覺得對佢有一種厭惡感？你會唔會見到一個南亞裔嘅人，你會覺得你就自然會覺得佢係唔可信啊？如果係有嘅話，即係其實你其實都係歧視緊其他人。 好多人都咁諗，但係唔會咁認咯，明唔明先？即係可能好似頭先咁講，要心底裏其實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係咪歧視咯。而如果你發現自己係有嘅時候，你就要即係你去想使呢個社會進步，或者你想去你生活地方係進步嘅時候，即係我哋都要去審查自己係咪真係做緊呢樣嘢咁樣。咁我哋離地性探討到呢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 拜。